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所以呢，但當然剛才藥室那個呢，就是那個法老王呢，就是之前的， 應該他應該沒有撈亂的，他因為藥室改名了。 是不是，但是那個問題是法老王最先的發了夢嘛， 就是有七隻牛啊。 是啦，就是後來他說原來你有七年豐收，然後就七年失收。 嗯。 所以呢他就是於是個法老王就嘩，真的你真的掂啦，原來可以解夢的咁樣，是嗎，那個就是藥室的故事啦。咁當然亦都拍過舞台劇啦，那套叫做嘩個名夠長啦，就是叫做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啊，都是 Andrew Lloyd Webber 的，即是Phantom of the Opera 那個作家的。好，咁但呢，所以舊約入面的聖經呢就真係好多姿多彩。咁，但當然呢亦都好多人呢就做個研究就批評了，嘩入面好多嘢呢其實係好血腥啦、殘忍啦、不道德啦，乜都出齊㗎。咁，我唔講啦，大家可以去嘗試睇一睇一本書，雖然書局未必買得到啊，圖書館就係台灣一個學者叫陳古應寫過一本書叫聖經批判。是你自己借 嚟睇下啦。格林童話定咩日本作者粗同生定重新粗都話，其實咩格林童話係好恐怖㗎嘛。 哦，係呀，係係係。 唔 係，講真呢，其實好多傳統。 七個小矮人。 傳統嘅童話呢，呢啲或者傳說呢，好多都係嘅。所以你如果以現代嘅社會、現代文明嗰種嘅核心價值啦嚟睇呢，其實有好多係難以接受。咁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而家眨眼都十幾廿年前，咪興起一個叫政治正確主義啦，係咪，叫 political correct 㗎嘛。所以有啲人呢係真係曾經嘅，我喺當時喺澳洲㗎，我喺澳洲嘅時期真係喺書店呢係睇過一啲書呢，我真係啞然失笑㗎，哭笑不得。佢就將好多傳統嘅呢啲咁樣嘅童話呢係全部改寫。就改到佢呢就是政治正確嘅。 政治正確。 嗱，比如好似好簡單㗎，比如阿里巴巴四十大盜咁樣。喂，嗰啲大盜雖然可能係衰啫，但個問題佢呃咗啲大盜入個暗缸度，原來滾啲滾油淥死佢喎，記唔記得呀？嘩，幾殘忍呀，係咪，搵啲滾油淥死曬嗰啲大盜喎，咁諸如此類。咁譬如就算你話呢，這個小紅帽與大灰狼呀咁樣，係咪，咁後尾救咗個佢嗰個 grandma 出嚟，搵啲石頭咁樣夾硬擠死咗佢呀，咁諸如此類。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其實童話。以前是不介意的嘛，即是跟我們現在不同的。好了，但是講回呢，其實很多學者的考據，舊約聖經裡面很多故事呢其實絕對不是原創的。 哦，是即是不是原創，即是抄啦， 二次創作。 是啦，冇錯啦。咁佢哋抄就真係犀利啦，周邊乜嘢都俾佢抄過曬。有啲呢譬如大洪水嘅傳說，甚至你話上帝點樣用泥土做人啦，吹一口氣入面啦，等佢有個即係靈魂啦，咁樣啦，有個正氣呀咁樣啦。所以呢個呢就係來自古巴比倫嘅神話嘅。咁，當時呢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即係都係考古學家搵到嗰啲泥板呀先至係搵到呢，這個就係，是，世界上人類應該最古老嘅一部史詩，就叫做係吉爾加美什。咁吉爾加美什就叫做 Gilgamesh， 即係佢英文譯做 Gilgamesh Epic。 我入面講呢個超級英雄呢，這個 Gilgamesh 嘅一個事蹟嚟嘅。咁入面呢原來就有曬即係啲創世記呀，上帝點樣做人呀，同埋仲有大洪水點樣去懲罰人類。咁原來呢啲呢就照睇呢其實就係佢借過嚟嘅，因為佢呢，這個吉爾加美什呢嚟而家最少4500年㗎喇。咁舊約呢其實我哋講緊最多都係3000年左右㗎啫，係咪。咁另外呢有啲呢就可能係抄埃及㗎喎。咁埃及呢即係亦都好古老啦，你知埃及個金字塔啊最少都5000年㗎嘛。其實埃及嘅文明呢講緊可以上溯到差唔多7000-8000年。 呢啲風化作用都化唔到。 好犀利啊，佢嗰啲石勁㗎嘛。同埋佢最緊要係少雨水㗎嘛。係咪，你少雨水㗎嘛。乾燥㗎嘛。好啦。咁原來佢呢就可能大家聽過啦，埃及呢即係嗰啲好神秘嗰啲宗教呢，以前呢有一本叫做 The Book of the Dead， 就叫做亡靈書。或者叫死亡之書啦 ,Book of the Dead 啦。佢入面呢原來我哋發覺舊約聖經入面好多嗰啲箴言盡語嗰啲proverbs 呢原來同嗰個 Book of the Dead 入面嗰啲呢差唔多一樣嘅。甚至十戒啊入面好多嘢呢其實 Book of the Dead 都講咗㗎啦。咁佢又係抄過嚟嘅，犀利啦。咁另外呢就講頭先個波斯教啦。咁因為波斯呢其實又係好強大㗎嘛嗰時候。咁波斯教呢佢就當然波斯教有趣嘅，佢係唔係完全一元神論。佢係二元神論喎， 二元神論。 因為波斯教呢又叫做第一間佢明教啊，日月明教呢 就是一個就是陰，一個就是陽、啊嗯、其實他是說呢，這個世界或者宇宙呢就有兩個神，一個就代表光明，一個就代表黑暗，這、 嗯、 樣呢就不斷鬥爭的、嗯、其實沒有停過的，到現在都還在打緊的、嗯、所以這個世界就這樣來了，聽落又挺過癮又挺對的、嗯、是吧、但是他亦都有些不同的教派的演繹的，有些就說其實是同一個神的兩面來的，哇，咁呢個仲更加係有趣啦嚇！ 死亡筆記夜神月咪係咯， 係啦。咁、嗯、但係咧，其實呢個波斯教咧，佢個英文啊嚇，即係佢波斯文又梗係唔識啦，我唔識讀啦。但係英文咧就有趣喎 ，The Zoroastrianism 啊嚇，即係真係 Zoroas 嗱，叫做 E Z O R O A S T， 然後 R I A N I S M。哇，好長！咁呢個字呢，其實大家係好容易見到嘅，因為大家去親銅鑼灣寶梁谷對面啊，嗰座大廈就係㗎啦。有冇留意過啊？ 冇。 寶梁谷對面啊，有座大廈，有個 building 咧，就係、是、用呢個名嘅、哦，而且佢仲有埋嗰個 symbol 嘅，佢就係嗰個波斯教咧，有一個好似少少包住個頭啊，好長胡鬚嘅、哦，伸隻手出嚟，嗰兩個手住對翼咁樣樣嘅。 我仲覺得嗰棟 building 好似鳥翼咁嘅， 好似冇乜好似好荒廢咁咧。 係啊，係啊，嗱、啊，大家想睇下嗰個波斯教嗰個咁嘅 symbol 嗰、哦那個那個象徵啊嚇、那個徽號咧、啊，大家就去寶梁谷。望翻對面嗰座 黑色牆嘅嗰個大廈，其實就係咧，佢上面亦都寫住呢、這個叫做腰教 嚇。 腰咧呢個字好得意啊，就係禮衣邊，然後一個腰節嘅腰、 嗯、 啊，即係個 B B 腰節啊，唔好彩嗰個就係、是、咁又叫腰教，有時叫做火腰教嚇。咁、啊、但係咧，猶太教就喺度借咩翻嚟咧？嚇、啊、多啦，原來有關於天使同魔鬼同呢、這個。天堂同地獄、 嗯、 所有呢啲描述呢其實波斯教有晒嘅。咁一照睇呢其實猶太教呢又喺嗰度抄返嚟嘅。甚至呢係講話世界末日同埋大審判呢、 嗯、 judgment day 亦都有講嘅。咁所以就係呢度抄啲嗰度抄啲呢度抄啲咁就變咗舊約聖經啦。咁、啊啊、當然呢如果你係即係本身係猶太教嘅人呢你就你唔好揼我得啦、啊、我係講一啲學者嘅研究嘅結果啫。係、 嗯、 咪、啊、好啦。咁咧就講翻呢一個基督教起源啦，就一定係耶穌啦。咁、 嗯、 耶穌當然咧，耶穌出世嗰年係咪就係、是、即係我哋叫做一 A.D. 咧？咁呢個咧就拗到好緊要 嘅、 啊、大家都知道啦。過去呢幾十年咧，好多呢啲歷史學家啊，包括埋考古學家，甚至包括埋天文學家添喎、啊。因為佢嗰粒星啊，百利行之星啊，究竟係咪乜嘢咧？有啲人就話係金星啊，有啲人話水星啊，咁就計翻啊咁。咁就話咧，其實耶穌唔係一 A.D. 出世嘅。即係咁、可能呢係早幾年嘅、 嗯 啊、有啲話係早三五年、啊、有啲甚至仲早好似咁樣早七八年咁樣咁但係呢我哋而家都唔理㗎啦、 嗯、 因為你咁好複雜啦咁就當佢係啦因為你而家就公元前公元後㗎嘛咁就、 嗯、 當佢嗰年出世啦咁但係耶穌呢個呢我都覺得真係人類歷史上面呢係最令人驚訝嘅一個人物、 嗯沒錯 嗯、 因為你諗下你所有其他嗰啲就算穆罕默德嗰啲詞好多啦我哋即係對佢歷史亦都知道多好多。咁、嗯、你即係孔子孟子嗰啲我哋都有記載啦咁、嗯啊、你就算嗰邊呢、這個釋迦牟尼亦都係有啦。咁你蘇格拉底嗰啲唔係宗教係哲學啦但我哋有神。但耶穌呢其實佢係喺即係當然如果按照新約聖經啦頭先講咗四本啦、嗯、就係喺呢一個拿撒勒出世嘅。 嗯。 係咪即係佢本來呢佢父母呢都係逃避嗰陣時即係有啲迫害啦嗰陣時咪又係要羅馬帝國嗰陣時啲即係又係咁講呀就話又好似係要殺嗰個 firstborn 我都唔記得咗係咪 firstborn 唔知咪有啲預言呀定乜嘢啦 嗰陣時又話又話發夢見到 係啦發夢見到嘛係咪嗰個 King Herod 定乜鬼嘢嘛係咪咁於是呢佢哋就要去避難呢就拖住隻嗰隻咁樣嘅驢仔咁於是聖母當時坐喺上面咁樣就出啲行就行到拿撒勒呢唔得啦要生啦咁於是呢揾唔到地方氹到盞含、 嗯、 唔到盏，於是就喺 馬房， 咁啊出世。咁啊點知咧？但係咧有三個東方係啦，東方三聖人咧，三博士咧就一早已經收咗風，勁啦係嘛？咁咧就帶埋曬黃金啊、末藥啊、即係咩香啊咁樣啦嚇、啊，香料就去嚟去就咪拜佢，咪拜啦，即係我哋叫做都係膜拜啦、啊、就話迎接呢、這個這個救世主嘅誕生咁、嗯、樣。咁但係後嚟咧就喺嗰度長大咧，其實佢個老豆阿約瑟咧就係一個好平凡嘅木匠嚟嘅啫。嗯咁佢媽媽就瑪利啦即係我哋而家叫聖母瑪利亞啦即係如果係天主教。好啦咁養大但係頭嗰三十年呢係完全冇人認識嘅直接無名嘅。亦都冇記載佢三十年做過乜嘢。 嗯。 冇㗎。 係。 但突然間講佢三十歲 一出嚟呢， 一出嚟佢就已經覺得突然間，咦，原來我係上帝嘅仔。咁、理論上其實都係上帝添喎。 佢自稱定人哋覺得佢係呀？ 佢自稱，但佢講得好隱晦嘅， 佢又唔， 所以呢就任你點樣嚟去講嘅。The son of man， 嗯， 亦都係 son of God， 係咪？咁咩叫 son of man 呢？ son of man 就人類之子喎，係咪？咁人類之子要係上帝之子喎，咁都係其實佢成日都講呢個所謂 kingdom to come 嘛，即係即將來臨嘅王國嘛，咁樣係咪？ kingdom come 啦，我哋所謂呢。好啦，咁於是呢佢一出嚟嘅時期就傳道。傳道呢就係佢當然呢佢好關心嗰啲最低下階層嘅人啦，嗰啲乞衣啊，嗰啲妓女啊，咁但係最先吸引到就係一班漁夫嘛，即係好似喺嗰個係咪 Lake Galilee 附近嗰度打魚啲漁夫，咁佢就喺度同佢傾偈，佢睇見啲人好辛苦嚟去搵食打魚咁樣，就坐低同佢傾傾下傾下，於是佢嗰班人就跟咗佢，咁當然就好大棚人啦，但係呢最勁就十二個啦，就十二門徒啦，係咪？咁當然佢亦都有一個呢就感化咗嘅，就係嗰個妓女啦，是吧，即是 Mary Magdalene 啦，是吧，咁當然呢就係、達文西密碼，就話佢同 Mary Magdalene 係有仔女嘅咁啊，咁呢啲完全係野事啊。咁但係講真，其實新約講嘅嘢呢對好多歷史學家嚟講都係野史嚟㗎喎。因為佢原來佢話除咗新約嗰四本書，咁四本書呢其實呢就講嘅嘢絕大部分係一模一樣，但亦都有好多嘢呢係抵觸嘅，有矛盾嘅，你都唔知邊本係啱邊本唔啱。但佢除此之外呢，根據正統嘅史籍嘅記載呢，其實係冇耶穌呢個人嘅。咁所以就真係好困惑嘅，令人係一個好大嘅謎嚟嘅喺歷史上。好啦，但係假設我哋信嗰四本嘅新約聖經，咁佢就三年傳道，做咗好多神跡啊，鐵掌水上漂啊，咁啊，即係水上啊，係咪又趕嗰啲溫嘅豬走入水浸死啊，咁嗰啲跛嘅又可以令佢行返啊，嗰啲麻風嘅盲嘅又開眼啊，咁諸如此類乜都做晒啦，係咪就五餅二魚最出名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佢亦都呢講佢嘅活動嗰個範圍呢，後嚟最主要就係喺耶路撒冷嘛。係咪佢入城嘅時期呢佢咪倒冧晒啲人啲嘢嘅，話哇你喺度開賭檔啊，又喺度放高利貸啊，又喺度咩 乜踩場， 係啦 踩場。 咁於是呢就好出名啊嗰度啦，去到耶路撒冷嗰度啦，係咪好。咁於是呢就佢後嚟就俾呢、這個釘死啦，但其實羅馬帝國嗰陣時其實成個呢、這個以色列地區呢就是一個殖民地嚟㗎嘛。咁殖民地咁嗰啲殖民官其實佢都梗係唔係以華制華，佢係以猶制猶㗎嘛，咁梗係搵返啲猶太人統治啦。咁猶太人統治呢卒之呢嗰個叫做 Pontius Pilate 嗰個人呢 ,Pontius Pilate 呢就係、是、最後決定就係要釘死佢。咁但係釘死佢呢佢就因為嗰陣時群情洶湧啊，嗰啲人民啊都係話要釘死佢啊，話佢妖言惑眾啊，妖言惑眾啊。咁佢最後係金盆洗手㗎 ,Pontius Pilate 好出名㗎，佢最後洗手就話其實唔關我事㗎，唔係我想去死， 借刀殺人， 你哋成班人都想去死，咁於是就釘咗十字架。本來釘咗十字架呢其實就煙消雲散㗎啦，即係佢個教義佢個傳道。咁但係就有兩樣嘢，一就係有關佢復活嘅傳說當然啦，如果你唔承認復活，你根本就唔係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啦、你一定要接受佢係復活咗。第二呢其實就係佢其中一個嘅教徒，就聖保羅聖波嘅傳道即係如果冇咗兩樣嘢呢，其實呢即係耶穌呢其實已經煙消雲散㗎喇。好啦，咁我眨眼呢當然呢個時間就到啦咁但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引人入勝嘅嘢呢咁我哋留返下個禮拜再講。 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